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上演的相声作品，叫年年如意，由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 在眼前，阖家欢乐，四季平安。 时间呢过得真快，转眼呢又是一年。 哎，可不是嘛， 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节令啊，安排的这个春节，的确是太好了。 对， 借着这个假期呢，可以让家人团聚，共叙一堂，让至亲好友交谊联欢，互相拜访。 哎，这辛苦一年了，大家得好好的轻松一下。 对。 这是咱们呢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一大特色。 不错，只要一进腊月呢，家家户户都紧锣密鼓的为年而安排布置了。 那就是嘛，大家都喜欢过年。 也不尽然喽。 啊， 小孩盼着过年。 哎， 大人害怕过年。 哦， 女人忌讳过年。 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心态呢？ 小孩平常日子都上学，一到春节学校就都放寒假了。 是啊，这是政府尊重民间的习俗特地配合安排的。 平常别说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了，就光说那书包吧，就已经把小朋友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嗯， 一放寒假也用不着背那么沉重的书包了，暂时也不上学了。大人呢忙着办年货做年菜，管的呢也松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小孩他当然盼望着过年。 那大人怎么会害怕过年呢？ 咱们说传统的习俗，过年讲究穿新衣戴新帽，从里换到外，从头换到脚。 是啊，除旧布新嘛。 姑要花，小子要泡，老太太要双新头窝，老头要顶新毡帽。 哎，全都得新的，全都得花钱买， 是吧？家里人口简单的还好受一点。生育没计划，孩子一养七八个 啊， 甭说从头换到脚了，光给孩子们买双鞋吧，就会让这当家主事的人头大了。 可不是嘛。哎，这倒是实话， 是吧？ 哎，所以说呀，这个家庭要幸福啊，一定要计划生育。 哎，每逢年节开支最大，所以大人害怕过年。 哦，哎，那女人她为什么忌讳过年呢？ 她每一过年她就要增加一岁啊。 女人的年龄啊，永远是保密的。 哎，所以在过年的时候，你千万别跟女人谈年 啊。对，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哎，别谈。 传统的那个春节啊，安排的太好了。 哦， 其实进入的工业社会，大家都忙。 对， 利用这个假期呢，可以让一家人祖孙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太有意义了。 每逢要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年的影子。 是啊，大街小巷除旧布新，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的，卖春联呢，卖年货呢，到处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也可以闻得见年的味道。 年还有味儿的 啊？ 是五香的呀，还是椒盐的呀？ 家家户户在那儿做年菜，你闻不见呐？ 肉香飞舞，怪馋人的。 哎，我们还可以听见呢年的声音。 哦，这年还是杜比环绕重低音呢。 那倒不是。 哦， 我说的呢，这是我们家乡北京。 哦， 北京一进了腊月呢，就可以听见那做小买卖吆喝卖年货的声音，告诉那年就要到了。 哦，都是些卖什么的呢？ 哎呦，多了。 哦， 锔盆锔碗锔大缸的，修理笼屉的，汉阳铁壶的，磨剪子磨刀葫芦锅的。 哦，对，这些器皿呢，过年都用得着，全得收拾好了。 北京城里做 小买卖的呀，讲究的是吆喝。 哎，这也是啊，咱们北京一大特色。 吆喝起来呢，讲究九腔十八调。 哦，吆喝的好听。 对， 哎，您能不能小小呢？ 我啊， 嗯， 哎呦，我可小不好。不过我吆喝几样呢，您可以听听。 对。您让我们回忆回忆北京腊月里卖东西的声音。 花嘞，卖花儿。 哎，这是卖年画的。 北京的四合板啊，要到快过年的时候呢，都得请裱糊店的师傅来。 哦， 用粉莲纸糊墙， 嗯， 糊顶棚。 对， 用高丽纸糊窗户，讲究糊的是四白落地。 嗯， 让孩子们呢挑些他们喜欢的年画， 嗯， 贴在墙上呢，点缀新年的吉祥。 哦，对，有戏出的，有风景的，有吉祥如意的，有五福临门的， 嗯， 有摇钱树、聚宝盆的，还有肥猪滚门的。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哎，我呀，我从小就喜欢那个大美人的。 最尴尬呀，小色胚。 哎，知道这些画的出产地是哪儿吗？ 这都是天津杨柳青那儿的人画的。 对，开花来，开花开呀，甘蔗没来哦。 哎，这是卖梅花的，甘蔗梅、腊梅。 栽花来，栽花呀，栽迎春花，水仙花来呀。 哦，卖迎春花、水仙花的。 我家子哟，墙皮土豆。 对，您做新衣裳啊，切年菜呀、啊。找磨剪子磨刀的，把这个刀啊磨快了。 买铺帘子的。 哦，卖草垫子的，拜垫又叫铺团， 还附带着卖狗窝。 啊， 是啊，人过年都穿新衣裳了，狗当然也得混个新窝了。春花儿，哎，解鸟儿跳。 哎，这是卖供花的。这是佛前上供，插在供碗上用的。 今儿个大了今儿来呀，二十二来呀，要糖来要糖来呀。 卖糖瓜的，卖关东糖的。这个糖瓜啊是祭灶用的。 芝麻尖来呀，松木枝来呀。 嗯，三十晚上啊，铺在院子里头，这个叫彩穗。就给它踩碎了的那个谐音，这个意味着松柏长青，是岁岁岁平安。 马草哎，马料， 这马草马料再加碗凉水，这是贿赂灶王爷那匹马的祭灶用的。 对，除了白天了，晚上也有做小买卖 啊，三更半夜。这卖给谁呀、 啊？哎，前半夜卖给那些围炉夜话聊天的，后半夜卖给那些打麻将的人吃的。 那都有卖什么的呢？ 啊，半空儿多给。 哦，卖半空的，就是从大花生里挑出来的小花生。 青鱼儿嘞，炸面鱼儿嘞。 嗯，卖熏鱼儿火烧的。 我。哎，快过梨哎，辣了换 啊！哎，您这吃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这是空气败火的。 波波 哎，孩子们最喜欢吃甜点了，硬面饽饽， 卤煮哎，炸豆腐，炸丸子开锅。 煮小肠的， 桂花元宵。 哎，您听听啊，三更半夜里头啊，甜的咸的都有的卖 啊，连三十晚上还有上门的小买卖呢。 哦，这除夕夜啊， 啊，送财神爷来喽。 哦， 还特别的多，一个挨一个的上门推销。 那要买也 只能买一份啊。 哎，那不能叫买，得说请。 哦，这哦得请。 哎， 是是，这个请也只能请一份啊。 哎，回去那些后来的呢，在说辞方面还得有技巧。 那怎么说呢？ 比方说您已经请了一份 啊， 我又来了。 哦， 要是您回去我呢，送财神爷来喽。 不要了。 哦，您不要财神爷？ 不是，要。那应该怎么说呢？送财神爷的这个，比如这么说吧， 啊， 我来送啊。哎，送财神爷来了， 我们请了。 哦，得这么说呀。 哎， 哦，请了。 哎，按照北平的习俗呢，从腊月二三祭灶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啊。 过年的准备工作呀，排的是密密麻麻。 哦，那二十三 糖瓜粘， 二十四 扫房日， 二十五 打豆腐， 二十六 炖猪肉， 二十七 杀母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二十九 蒸满手，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 哦，恭喜恭喜压岁钱，大年初一头一天，小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 姐姐一见我心欢喜呀，走上前来我用手搀，顺手掏出来压岁钱，恩爱还有子的家里姐妹，你摆的什么年那古黑呀， 斗斗起斗起斗强干什么呀？谁跟你耍宝啊？ 恭祝各位年年如意， 阖家欢乐，岁岁平安。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年年如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骗术。 哎，跟您打听个字。 您说。 马字边一个扁字念什么？ 念骗呢、啊、骗人的骗。 哎，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啊， 四五十年的交情了。 我再问您个事儿 啊， 您可得诚恳地回答我。 那当然，我是知无不言。您问吧。 你是愿意骗人呢，可还是愿意挨骗呢？ 那我呀，我愿意受。 这 有这么说话的吗？ 你干嘛这么急赤白脸的呀？ 他我既不愿意骗人，更不愿意挨骗。 哎，你急什么呀？ 啊， 咱们这不是研究问题吗？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哎，这骗人可是个技巧啊！ 啊， 挨骗也可以长经验。 哦， 我说几个骗人的技巧，你瞧瞧。 我甭瞧了，我瞧那干什么呀？ 听听也可以长经验，免得受骗呢。 哦，啊，这么说还可以呀、啊。 哎呀，你听啊，夏天下午大宅门门房看门的， 嗯， 吃饱了正困嘴呢，小偷溜进客厅去了。 那叫溜门子的。 墙上挂的都是名人的字画呀。 哦，那值钱。 他手也快 啊， 蹭蹭蹭挑一张大的卷起来往外就走。 嗯， 正巧主人出来了， 撞上了。 哎，贼起飞至，当时他双手一举，这画就跪下了 认罪啊。 没有，老爷，这是我们家祖宗的影， 祖先的画像。 家里人得了重病，这个影卖给您得了。 人家买吗？ 是，我要你们家祖宗的影干什么呀？滚！他走了。 哦，画归他了。哎，这有一套啊？ 可不止一套啊，有好几套呢。 哦， 啊，就是你头上戴的帽子，脚上穿的鞋， 嗯， 他照样能骗了去。 您说这话都悬了。 你戴顶帽子在街上走，只要你一停脚，一看热闹， 嗯， 或者是看布告，一愣神，他就敢摘你的帽子，他戴上。 我抓他， 你抓不了。 怎么了？ 他先送你捂嘴儿。 这干嘛？ 他那意思啊，告诉你，抓你帽子那个往那边跑了。 哦， 同时啊，跟你念烟 啊。 哎，这儿啊， 嗯， 最爱抓帽子了。昨儿个我在这儿就让人给抓去一顶了 啊！ 所以你瞧见没有？我今儿这不是钉上带儿了吗？这就抓不去了。 帽子钉带儿 啊，他呀先在头上系一根带儿，下边磕着打个扣， 啊， 帽子往上一扣，嘿，就跟特钉的帽带儿一样。 嘿，我还真学了一手。 你也系个带去抓帽子去 啊？不，我把帽子钉带去。哎，你刚才说这个骗鞋的，难道说也钉鞋带吗？ 不钉带，抓帽子。 我是说骗鞋。 对呀、啊，你穿双新皮鞋在大街上走啊，他瞧上了，从后头就把你帽子摘下来往房上一扔。 哎，你怎么抓我的帽子啊？ 哟，嘿呦喂，真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哎，那什么，那是我以为是老王呢。昨儿个他把我帽子扔树上了，今儿我想跟他开个玩笑啊，没想到这是怎么话说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怎么办？我给您够。 那这怎么够啊？ 那您蹲下，我踩着您脚板上去够下来得了。 这去你的吧。你要这么说，你蹲下，我踩你肩膀上去够去。 哎，那就等您这句话呢 啊。 那您来踩吧。 踩就踩嘛。 哎， 怎么？ 我这挺白的衬衫，您这鞋这么一踩，我还穿不穿呢？再说踩着也疼啊。您脱下这鞋来踩，行不行啊？ 啊，行。脱下来就，你蹲下，我上去。 哎，他往起这么一站，你俩膀子按到房檐了 啊。 他再这么一欠身，你的肚子呢？哎，也过了房檐了，掉不下来了 啊！ 他可顿事儿了，拿着你的皮鞋就走了。 哦，那我上不去也下不来了。 他不管你了。 哎呦喂， 你呀、啊，非得等别人把你救下来，先买鞋再回家吧。 嘿，这招可太缺德了。 还有更缺德的呢。 这又骗什么呀？ 骗棉被。 到棉被店里去骗去？ 不，到妓院里骗。 哎，这热闹，您说说。 这家伙冒充嫖客 逛窑子的， 进了妓院不单对姑娘客气，对跟班啊也很礼貌，又递烟又点火的，互通姓名问家乡。 哦，他姓什么呢？ 姓施，西施的施。 哦， 叫伯武，是北方人。 那这位跟班呢？ 南方人。哦，施先生 啊，施施不分 啊，您甭客气，就叫我施伯武，听着自己 我就叫成施伯武先生，以后要常来。 一下就混熟了啊。 客人挺多呀，这姑娘跟这跟班啊都到别的屋子去招呼去了。 是啊， 这位叫施伯武的在床上的被窝抱起来就走了。 愣操啊， 他刚出门跟班瞧见了 啊， 这位怎么走了？哟，跟把棉被也拿走了。 快追吧， 施先生，弄回来，施伯武，弄回来。说着就追出巷子口了。 哦， 施伯武，弄回来，弄回来，施伯武。 哎，这街上就没有人拦他吗？ 没人拦他 啊， 都瞧着他笑笑，摇摇头，不理会。 怎么呢？ 施伯武，回来，回来，施伯武。 嗯， 他夹着棉被回过头笑笑，450啊，给500我还没卖呢。 哦，追他买棉被啊。 那年头啊， 啊， 物资缺乏，不用说棉被了，就是被单也有人骗。 怎么骗法？ 老奶奶带着孙子在家洗衣裳做饭，等着儿子儿媳妇下班回来吃饭， 一家四口人。 老奶奶衣裳被单都洗好了，在门口大树跟电线杆子中间拴一根绳子 啊， 把衣裳啊被单啊都搭上晾着，去做饭去了。 哦， 哎，可又有点不放心， 是怕人给抄走了。 拿个小板凳，抓一把炒豆，叫孙子坐在门口看着 啊， 吃豆啊，可慢点吃。过去一个人啊，吃一个豆，衣裳要让风刮地下，可叫我啊，别走开。哎 哎，让小孩看着，汤好做饭去。 这小孩还真乖。怎么还没有人过来呀、 啊？盼着人来， 他好吃个豆。 哦， 哎，过来一个人了， 啊、 赶紧吃一个豆。 哎，可吃上了。 又过来一条狗，那我欺不欺啊？我欺半拉子呀。 他都会憨呗。 又过来一位 啊， 他刚要吃豆，这位说话了。 哦， 你这儿干什么呢？ 人还在那儿看着衣裳呢。 我这吃豆的。 对，刚吃俩豆。 谁在家呢？奶奶。干什么呢？做饭呢。给谁做饭吃啊？给妈妈爸爸吃。你爸爸妈妈呢？上班呀。你叫什么呀？小宝。 都问明白了。 你怎么不叫我呀？我不认识你呀。 哦，没见过。 我姓窦， 窦尔敦的窦， 叫逗你玩啊。你叫逗你玩呀。对，哎，给你买块糖吃啊。 哎，小孩都爱吃糖。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下边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文哏类的作品《歪讲三字经》。 这三字经您没有？ 念过呀。不是就那人之初人本善吗？ 性相近习相远 啊，狗不叫性乃迁，叫之道贵以专。 哎，别忙什么以专？ 贵以专呢、啊、 哎，连字都不认识还念书呢，那个字得划圈，应该念脆 念 脆呀、啊、脆以专。哎，这三字经你开过奖吗？ 我 讲给你听、啊、这人之初人先生啊 这人这是姓啊 啊，他本来不姓人 啊， 姓善， 本来姓善 啊，姓本善嘛，因为他姓是以名为姓传起来的， 知道。哎，那姓相近呢？ 他有个朋友姓香 啊， 俩人走得很近乎。 那习相远呢？ 还有位朋友啊姓习，不常见，很疏远，习相远吗？ 那狗不叫姓乃迁呢？ 是别人送给这人之初他一条小狗看家 啊， 这狗啊不会叫唤， 我哑巴狗。 正巧来了位朋友啊姓乃 啊， 挺爱这小狗，得了，你爱就牵了走吧，这就是姓乃迁嘛。 哦，那叫之道贵以专呢？ 你再念贵，我先给个嘴巴念脆。 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狗到了奶家了，是见人就叫。他怎么一叫呢？人之初知道了叫之道吗？ 哦， 人之初到奶家一叫门，这狗是猛叫不已 啊。 人之初一想，你在我家里不叫，来到人家里头叫，我叫门。你也叫，还要咬我，气得捡几个砖头来呀、照着这狗就是一砖，配一砖。 哦，我还头一回听人这么批的。嘿， 这小说这三字经啊，我念过通本， 我讲过通本， 这是一本小钢剑， 一部好小说。 是是，我没听说过。 这小说的开始就提到书中的主人人之初 啊， 他有个兄弟人之伦。 哦，这是哥俩 啊，他们哥俩性格不同 哦， 所以分居另过，大爷做官，二爷是混混。 大爷做什么官？ 驻六官。 这二爷， 二爷任之伦在台北、台南一带混的，卖的黄牛票。 我混 啊，南部片子好啊，在南部；北部片子好呢，在北部。南北混吗？任之伦的太太，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是复姓，复姓迎秦，迎秦氏嘛。 哦，是喽。 二爷任之伦的太太呢，也是福姓 啊，也是迎秦氏。 不不 啊， 哪儿那么巧，哥俩娶一家的小姐呀？ 那姓什么？ 姓尤佐，尤佐是吗？ 哦，是，有这姓吗？ 你不知道啊？ 嗯，就你知道。 任之初跟前有个儿子叫任所图，任之伦呢也有个儿子叫任所嗣。 哦， 大嘴二嘴是亲叔伯哥俩吗？ 啊。哎，这是哪儿的事啊？ 不行，你去问去。 这我谁这我了？ 任之初做官呢，所以拍马屁的人就多了 啊， 还拜了一名法兄弟。 是，法兄弟 啊，十几位呢。 都有谁呀、啊？ 大爷姓席，席礼仪。 哦， 席礼仪太太席梦武跟席元禄住。 好、啊、好，都席礼一块儿去了啊。 二爷姓窦，窦燕山。是窦尔敦的后代， 他窦尔敦的后代。 二爷是乡下土财主，我的是地。 有多少地啊？ 有一方 啊啊！什么叫一方啊？这是多少顷多少甲呀？ 哎，三字经上可没那么写呀、 啊！啊， 三字经写的明白，窦燕山有一方吗？你能说窦燕山有八顷有六甲？ 是是是， 窦燕山不但有钱有地呀、啊 嗯， 还是人财两旺。 哦， 跟前有六个儿子。 哎不，不，错了，谁都知道他有五个儿子，一眼砍成心，五个。 哦，不错呀。 嗯。 他第几个是五个儿子 啊？ 后来长幼续又续了一个，一共是六个儿子。 又续了一个 啊？连他们小名我都知道啊。 哦，他们都叫什么？ 都叫杨，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吗？ 全叫杨 啊？叫五子名俱杨吗？ 哦，那还有一个那叫六杨。 不、 啊、 不叫杨，叫荣。 荣、 哦？哎，不识数。 怎么呢？ 你问他多大了？他老说四岁，荣四岁吗？ 哦， 别看他不识数，不是 啊， 可是能够约人义礼智信，就是买个梨吧他都不肯自个儿吃，总得让叔叔大爷哥哥们分着吃。荣四岁能让梨吗、 啊、那要是买香蕉呢？ 那荣四岁呢让香蕉？不吃香蕉，那闹肚子 啊， 闹肚子。窦燕山知道学校里头教书的不尽心呢 啊， 专讲究这恶性补习呀、 哦、 所以给小孩请了一位家管。 哦，家庭教师。那是哪位？ 骆先生，骆良浩、 啊、 住在中华路八十二号。骆良浩八十二吗？ 哎，这不是说良浩八十二八里中状元吗、 嗯、那是错误，我这是正根 儿。哎，不定谁错误呢。 骆先生来了，燕山说，那请先生给讲道德说仁义吧。 啊，那开课吧。 骆老师说，只要群弟子记善言，上勤学，学且勤，才能够扬名声显父母呢。 对， 不过养不教是父之过呀。 是啊。 燕山说，那教不严可是师之惰哟。 有理啊。 骆老师说，那当然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但是人不学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 这都是三字经啊。这 窦燕山说，请老师吃下马饭吧，还有几位陪客。 都有谁啊？ 有为人子、乃曾子、下款子、方都子、生儿子、子儿孙、四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苏老全一大群。 人还真不少。 这里最年轻的就是这个苏老全。你别瞧他这个名字老啊，人可不老。 嗯， 漂亮小伙儿，长得像那个保罗纽曼一样，才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 啊、苏老全二十七嘛。 啊， 在三义祥吃的饭。 三义祥吃饭。 义祥啊， 啊， 经理姓周，叫周易。 周易是俩字儿啊？ 有周易三义祥嘛。 啊， 周老板开的饭 饭馆伺候叫詹一祥。 哦，是喽。 在饭馆又碰上好几位朋友。 都是谁呀？ 有宋四爷、梁二爷、比五爷、吉老爷、智四爷，还有金二爷六位。 这宋四爷 宋奇迹， 梁二爷 梁晨成， 比五爷 比尹固， 吉老爷 吉汉周，老头白胡子金丝眼，你没见过？ 没。那是那智四爷呢？ 智孝平啊。 金二爷， 金二爷是美国人。 哦，老美啊。 哎，是个传教的牧师，金牧师。 三字经哪有什么金牧师啊？ 外国人呢，把这个姓放在后头 啊， 所以金牧师呢，就是牧师金嘛。一共二十来位，坐了两大桌，先叫酒， 喝的什么酒？ 老唐呢说有谷粮，比高粱好。 哦，没喝过。 有羊肉没有？ 啊，要吃上锅呢。 啊，老唐呢说有公羊。 哦，没母羊啊？ 公羊太膻了，不好吃，吃溜咽的。 什么叫糖溜咽呢？ 有这个糖有鱼、助里鸡、一早丝、鸡丝沉。 鸡丝沉呐、 啊。鸡丝都沉了，就不要鸡丝了、 啊。 有甜菜没有啊？ 啊，甜的。 有风酿蜜。那大菜呢？ 啊， 有全鸡没有啊？ 鸡呀、 啊，哎，有闯国鸡、蔡文鸡、能富鸡，最后还有一碗汤。 什么汤啊？ 商友汤。 嚯，这菜还真不少。 一会儿菜来了，一边吃啊、嗯、一边聊。 嗯， 天冷，一会儿菜都凉了。 哦， 幸亏跑堂的好。你知道这跑堂的是谁吗？ 不知道。谁呀、啊？ 香九龄 啊！ 他说不要紧的，我会热杂烩菜。杂烩 三字经里有热杂烩菜吗？ 有啊，香九龄能温席吗、 啊？我听人说，不是说汉朝的皇香九岁就知道温席孝亲吗？ 哎、那瞎说，你别听他们的。 那倒是，听你的。 吃饱了，算账吧。 啊，算账。 香九龄拿算盘呢，那么一算。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二万 啊！吃了一万个钱。 完了饭呢，连志伦提议是听戏。 他干嘛提议听戏呢？ 正好卖点黄牛票啊！ 我还记得这茬呢。 燕山说戏无意，没意思。 哦， 大伙儿一瞧僵了，算了吧， 啊， 告辞吧，我们不赔了。 哦，都走了， 除了主客这个若老师啊，就剩下这个比五爷、比尹务、金、 嗯、 牧师、智四爷、智孝平、吉汉周、吉老头四位。回到燕山家，若老师给学生上课去了。 啊， 燕叔说：“咱们干嘛呢？咱们打麻将吧。” 啊，要打牌啊？ 是五个人五家转，带做梦的。 哦， 先打庄。吉汉周呢，打色 啊， 打五字手，吉老头的庄， 他的庄。 哎。吉老庄嘛， 哦，是 越南北，越西东，此四方加红中， 不硬红中， 扭一加红中才能五家转呢嘛。 哦， 要加上呢，四百大 啊， 越春夏，越秋冬，打了二十圈， 二十圈， 二十团三百载嘛， 两也是活奶奶， 哎，对，还奶圈也， 嘿， 结果是智四爷智孝平输了， 怎么知道的呢？ 智四书嘛。 哦， 金牧师赢了，金满赢嘛。 哦，对对对， 比五爷够本 啊，够本。 哎，比无书嘛，无书就是没书，没书呢就是够本嘛。念书的人呢不能说是比够本啊。 哦，那不好听。 哎，所以说比无书。 哎，好好好。 金牧师赢了，说我走了，我去讲道去了，拜拜。 啊，这里还有外国话呢。 外国人嘛。 啊，对对。 比五爷过本也不想来了，也走了。 哦， 智四爷输了还要来。 哦， 燕山说不行啊。 怎么呢？ 这就剩下吉老头连胜燕山自个儿，这一共才仨人，那怎么打牌啊？ 他也不能三家拐末啊。 燕山说干脆找魏龙豪他爸爸去吧。 啊，这怎么这里还有我爸爸呀？ 魏主啊， 魏 啊，叫司机开车。 司机谁呀？ 王刚啊，开那个周浙东。 什么叫周浙东啊？ 这个车呀，专走东边马路，周浙东啊。 哦，这西边不走。 那是单行道。 哦， 那是周浙东，王刚会的。 乘钢格上油费。 对，到了苏之澳。 苏之澳在哪儿？ 那离苏澳不远 啊。 那有个中都线，还得搭船。 哦、什么船呢？ 十八船。 要走酒呢？ 那不一定啊、 嗯、 还得赶上越国风啊，走四百年才到东夷县呢。 哎呦，四百年 啊，四百年东夷县嘛。 哦， 那有 有个连山 啊， 你爸爸就搁那儿藏着呢。 说我爸怎么会在那儿藏着呢？ 三字经上写的明白呀、啊。 怎么写的？ 那是有连山有龟藏嘛。 我、哦、去去你的吧。 欣赏了这段歪讲三字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山西嘉信。 我上中学的时候 啊就有位同学结婚了，是山西人。 哦，那这跟简体字这有关系吗？ 有啊，你听着呀。 好好，我听着。 我们这位同学姓曹，我跟他特别要好。 哦， 拜了把兄弟了。 哦，这谁大谁小？ 他大我小。 哦，我还不明白你们俩这跟简体字的关联在哪儿呢？ 你别忙啊， 那你倒说呀。 我这曹同学呀，也就是我这把兄弟大哥呀。 啊，是啊，这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一家子都不认识字， 全文盲。 哎，所以呢把他送到北平读书，他托我给他爸爸带过一封信，愣全看懂了还回信了。 这也不新鲜呢。 哎，您听清楚了没有 啊？ 他爸爸不认识字， 那可以找别人代看，请别人给代写。 不，本人瞧的，本人写的。 啊，嘿，这倒新鲜，不认识字会写回信 啊？真事吗？这位曹同学他不是山西人吗？ 哦，吝啬。 不，人家是节俭刻苦，放假都不回家。 那干什么呀？ 工作赚钱。 哦，跟现在留美的学生一样，那洗盘子洗碗。 不 啊， 什么教教小班的家管呢、啊、写写春联啊，替人抄写笔记本啊，都来。 哦，不闲着。 就这么着，他愣攒了50块现大洋。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正巧那年暑假呀，我们家让我上山西去瞧我姥姥去。 哦，感情你这怪不得了啊。 他交我一封信，还得50块钱。 啊， 说到了山西太原呢，车站前头有一家皮货店，他爸爸行四，人都称他曹四。 哦，曹四卖皮货的。 哎， 啊， 我坐火车到石家庄的倒车呀。 没有直达车。 一打听，得等一宿。 怎么呢？ 当天晚上没有车了。 哟，那怎么办呢？ 住店吧。 啊，这是可是住店吧？ 这店还真不错。 啊， 房上有房子。 那不是楼吗？ 不是楼 啊？怎么？ 房顶上搭个棚子。 哦，违章建筑。 哎，用梯子上去，得毛着腰。 哦，蹲着。 站直了，头碰顶子。 太矮了。 这床铺啊架在这个房顶山坡上。 那不是斜着吗？ 这边垫两块砖啊。 哎呀，那稳当吗？那 一翻身就能摔下来。 没法，咱凑合一宿吧。 凑合不了。 怎么呢？ 这臭虫要把我给抬起来。 拿拿吧。 我拿不过来呀、 啊。哦，太多了。 干脆起来 啊， 到柜房坐着去。 对，坐一宿得了。 到了柜房一瞧啊，那正围着七八个人。 出了什么事儿啊？ 推牌九呢。 哦，耍上了。 他们大概也是让臭虫给咬出来的。 您怎么知道呢？ 搁正盖一边看牌一边挠痒痒嘛。 好嘛， 看着看着我也犯了瘾了 啊。 天门那位啊还直劝我。 哦， 我也压一块钱。 赢了。 没了。 输了。 再压一块。 这回记点。 你第十。 要输了。 输到5块钱上，我可沉不住气了 啊！ 我一想，除了人家带的那50块钱，本来就没带富裕啊，又住店，再输了，这怎么回去呀、 啊？是啊， 狠了狠心， 不来了， 下了5块钱 啊！ 要赢了，这回就够本了。 平和，白玩了。 这回我敲牌， 这您下的多吗？ 拿过牌来，先敲一张，哎，我就凉了一半。 什么牌啊？ 长三。 哦，六点。好牌啊，天地跨小三倍带银锁链， 一摸这头幺。 好啊，第18.3的追9.3倒赌。 别忙，我这边摸。斜了。 幺额啊， 又必十。 嗨，先慢慢捞吧。 人家不来了。 那您是输定了。 10块大洋不是小数啊，一宿也没睡。 是窝囊啊。 第二天上了火车，我心里盘算，这是怎么交账啊。 是啊， 有主意了 啊。 我把他这封信呢拆开看看 啊， 要是信上写着50块钱呢 啊， 我把这个五改成四 啊， 就交40了事了。 这什么行为呀、啊、这是啊。 我打开这信一瞧啊，傻了。 写了多少啊？ 没字儿。 没字儿。白纸啊？ 不，画的画。 画 啊， 画着一棵树啊，树上有俩苍蝇， 嗯， 这边画着七个骆驼，那边画着四个王八，两把酒壶，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懂啊。 啊， 把这信照样封上，到了太原，下了火车，一打听，真找到了， 这就在车站附近嘛。人说的， 老先生把我让到贵房，我把这信跟那钱交给老先生。 嗯， 老头一边拆信一边问我， 嗯，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啊？ 我说我们是普通的同学。 啊， 老头瞧瞧信，瞧瞧我 啊， 瞧瞧我，瞧瞧信， 啊，就瞧那话啊。 嗯，你这个小孩爱撒谎啊！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这么说是普通的同学。 咦，他怎么知道的呢？ 你看，这有七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养骆驼，五个围一圈，六个围一罐，七个围一板，这有七个骆驼，你们不是八兄弟是什么？ 哦，好，那你们全成了骆驼了。 我说那是啊，那他又是我同学呀，他又是我八兄。老伯，您先点点这40块钱吧。 哎，对，这要紧。 你这是带来多少钱？不是50块钱吗？ 哟。哎，他怎么知道的呢？ 你瞧 啊， 这上头有两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苍蝇叫蝇子，管大蝇也叫蝇子，蝇子就是墙啊。这儿有一棵树，这蝇子是栽树的。 哦，有树的。 我说有树不错呀，就这40块钱呢。 啊，你不亏心呐。 你瞧，这有四个王八，两把酒壶，四个王八四把32，两把酒壶2就1/18，18+32不是50块钱吗？ 嘿，绝了！ 我把住店输钱那码事一说呀，老头乐了 啊， 不要紧的，你是我儿子的八兄弟，也在五轮之内，不要说花了10块钱，就是50块钱都花了也没有关系 啊。 等你回去的时候 啊， 我也有封信带给我儿子。 哦，这老头还真开通。 我也没脸在那儿坐着了， 这赶紧上你姥姥家去吧。 是啊，住了几天该回去了。先到曹老先生店里头， 哎，辞别一声。 那还坐着一位女士抱着个小孩。 嗯， 老头啊让小孩管我叫叔叔，不用说这一定是我嫂子了。 哦，你那拜兄的太太。 老头顺手交给我两封信 啊， 一大一小。这封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封是你嫂子给你爸兄的。这两封信你在路上可不要拆开来看啊。 您这点品行啊都让人看透了。 吃完了饭再走 啊。 我说我得赶车了，谢谢您了， 实在不好意思了。 上了火车，在路上闷得很，又没带闲书，哎，想起这两封信来了。 这狗改不了吃屎， 先拆大的。 哎，老爷子写的， 一幅画 啊，也是画，怎么画的？ 一个水烧啊，底儿朝上 啊， 又是两只苍蝇，八成这是指那钱 啊。 下边一个小圈啊，一个大圈，这小圈里头呢，画着一只蚕，吐着丝。大圈里呢画着一个二踢脚。 哦，就是那爆竹。 哎，我看不明白，封上再看我嫂子那封。 哦，那小信封的。 哎， 写的是什么？ 还是画。 哎，还有意思啊。画的什么？ 两半段掰开的藕 啊， 丝可连着，一小块木炭，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又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共合是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哦，八成是他太太养的，这要告诉的。 一只大象，象鼻子裹着一把刀，这刀尖呢插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哦， 这鹅脚朝天，脖子上还流血。 哦，那是死了。 这边呢画着一个小孩 啊， 左手拿着个腰儿配长三呢，右手拖着10块大洋钱。 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我也看不明白呀。 啊， 回来见到曹同学了，把这信交给他。 嗯， 告诉他见到老爷子了。钱也带到了。 嗯， 大信封呢是老爷子的。 看看吧。 他打开信一看呢，明白了。 嗯， 谢谢你兄弟，这个钱咱们老爷子依然收到了。 嗯， 要是没收到，这个信是回不来呀。 哎，怎么知道的呢？ 这个上头有两只苍蝇，